Sitting Down Here， 这是来自挪威歌手曾经林马莲的一首创作。对于这样的一个黑夜多过白天的地方，能够创作出如此阳光明媚的歌曲是非常难得的。而林忆莲的感觉，在今天的开场，用冬日小山的话来说，就是听出了满满的少女感觉。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先来看看在今天周一的中午，可能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都来报道了。圆圆 Cherry， 包括钱佩瑶，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泪雨尘缘，还有特洛伊，谢谢，还有方块，很多朋友都来报道，来点一首歌，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只需要写下你此刻最想听到的一首歌的名字，送给自己，送给家人朋友或者是爱人，也可以分享一下在这首歌里面自己的心事和故事。继续来看到的这封留言，这些的点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歌歌路，他说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送给爸妈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中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因为呢，小时候爸爸拿着一个手电筒，曾经还当作话筒来给我唱这首歌，而现在我已经长大了，跟他们不在一个城市，我经常会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面想起爸妈。这个礼拜我马上就要过自己26岁的生日了，都说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我也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通过这首歌，希望爸爸妈妈都能够健健康康，也通过这首歌祝我生日快乐。 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只要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 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是在外地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的话，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下方功能栏点击974收听广播就可以了，或者可以下载天天 FM、 蜻蜓 FM 来通过网络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在歌曲里面继续为你把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再来看看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想来点歌，比如说泪雨尘缘，他说今天天气也是好闷，想来一首稍微有一点凉意的歌单作品。钱佩瑶也说想听白玫瑰，然后再有就是这位朋友了，你的名字在我这里显示的是一个方块，这位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来送给自己，因为这段歌曲这段祝福也正好印证了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说不难受是假的，不过已经放下很多了，希望在这首歌曲里面给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希望有事可做，有梦可做，过好自己的生活。牛奶咖啡明天你好送给你。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都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去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这位朋友还把自己的最近的状态说了一下，他说复习考研，每天学习都很累，中午都是听着节目，听着你的故事我的歌入睡的，只是希望倾诉一下。 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失去那些肩膀，寻找 什么？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的留言。北纬四十度，他说想让我跟着今天的天气一起忧伤下去吧。还要欢迎来公众平台上报道的似水流年欧。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这是平台上释放你我这位朋友的点播，要送给我的老爸。他说最近我和老爸的工作呢都分别遇到了重要关口，而对于男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相信我和老爸两个人都会顺利的挺过去，老天会眷顾踏实勤奋的人，也希望可以收获最好的结果。这首歌来自释放你我的点播，最美的期待，同样送给北纬四十度和在异地守候节目的钱佩瑶。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 是我最美的期待，来自周笔畅。继续来看到在公众平台上，我们要在半点之前送出的这份祝福，来自特洛伊的留言。他说明天呢是我的健身团队小五哥的生日，今天也想为他点播一首歌曲，也希望通过节目告诉他，健身坚持下来就不容易，是因为你从来不觉得他对你有多么的重要，而如果说你想要拿到冠军，就需要拼尽全力去争取。

的时分。 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此刻在听广播的你是在哪里呢？在车上，还是在办公室空调房里面，还是在外面依旧在奔波？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我们一起来点一首歌，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比如说圆圆 Cherry 啊，他就跟我说，周末两天呢是这个关键词是痛。为什么？因为和她的老公两个人一起在弹吉他，手指比较痛，还有就是一起做平板支撑，所以身体也比较痛，但是还蛮充实的。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来分享在自己的一个充实的周末心情，你可以把你的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你想要分享的故事一并的打字发送给我。今天北京有一些地方或多或少都会有蒙蒙的细雨啊、哦。在此刻12:44，林睿慕远在路上2018就希望点播一首歌曲，非常应景，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也希望能够在此刻给广播那一头的很多朋友带来清凉的感觉。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等不到 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下多大，天下多黑，才能够有你的季节。也许就没有画面，烦恼只那些差别，结局很多明显。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遇到爱情的时候，就会觉得无法想象离开这个人的日子，而有了孩子之后，也会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孩子一样这么的需要自己。这份心事是来自刚刚在平台上 Cherry 跟我分享的留言。而在接下来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是杨宗纬在电影当中演唱的《空白格》。如果说把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爱情悲剧都够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在错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而当故事当中的那些细节渐渐展开，在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旅程当中，看到那些曾经阻碍感情的障碍，也都是那时的我们，当下的我们所不可及、所达不到的高度和目标。最害怕一无所有的时候，遇上想要度过余生的伴侣，放不下，丢不掉，忘不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通过这样的电影原声，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在电影当中谢霆锋和高圆圆这两个人他们的爱情故事。它来自电影《一生一世》，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说到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根冰糖葫芦也是你给我买的，那个味道我还记得。不过都过去了，以前就连五分钱的东西都买不起，不过现在好了。 现在你可以买断我的时间。 你在这儿我能去哪儿？ 你别再说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都回不去了，我已经决定留在这儿了。 留在这儿干嘛呀？这些是你想要的吗？ 不是，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可是为什么我在夏天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为什么？ 不管我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该像那样的离开你。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想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怎么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 请原谅我在此刻要把音乐拉下来，因为在今天的节目的尾声，我们还要送出最后一份祝福，就是来自刚刚给我留言的 Aris， 他说在一周以来一直往返于医院、单位和家之间，看到了很多，心里面很有感触。舅妈是因为肺癌晚期，目前在医院化疗，看着她严重的反应，心里面真的很难受。第一个疗程在今天下午结束，想通过节目点播一首《祝你平安》，希望她能够坚持住，希望能够加油。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祝你平安。 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Go go go！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啊？ 打4006668866问呐。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